明天白天本市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鲸鱼创意出品亲子剧海特约播出。4月14号到22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海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在城市里造一片海，游到你身边。三位演员，一位乐手，用最诗意的肢体展现最多彩的海底世界，现场配乐带来极度美妙的视听享受。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口碑品牌鲸鱼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亲子剧海。 铺人皮于榻上，只踩笔而绘之，专吃人心的女恶鬼变成了善良温暖的小狐狸，会带给我们怎样新的感觉呢？当皮影戏遇到人偶戏，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4月29号，龙福剧场影偶剧《画皮》，带你换个角度看世界。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带你认识史上最温情的画皮。北京时间20:07，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啊，还要提醒大家，本节目是有奖品的哈，奖品呢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4张。海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的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在繁星戏剧村小鲸鱼和你相约。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好，那今天刚刚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了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一部叫做影偶剧，名字叫做画皮。我希望大家对这个画皮可能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了一些影视作品哈，去反映这个画皮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一种全新的画皮哈。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做客我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节目的。首先一位呢是应该是来自于韩非子剧社哈，也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影偶剧《画皮》的导演啊，也是主演韩星老师，我们欢迎一下韩老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韩星。 还有一位呢，是在这个影偶剧当中这个饰演小狐狸的这个刘美辰，欢迎美辰。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影偶剧《画皮》的编剧王琦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最后一位啊，也是这个应该说是在影偶剧当中的一个大咖了哈，就是这部剧的制作人韩驰老师，欢迎韩老师。 大家好，我是韩非子剧社的韩池，也是我们这部画皮的制作人。 说到了这个画皮，这是一部银偶剧。刚刚我们在片段当中听到了哈，就是很奇怪啊，当一部皮影戏遇到了木偶戏是吧？将会有怎样的火花碰撞？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哈，因为我们可能经常听到木偶戏，听到皮影剧，但是很少听到有个叫做银偶剧的哈。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概念。我们先请韩老师吧，介绍一下，韩青老师介绍一下啊，这个银偶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剧？这个艺术形式哈， 影偶呢，影呢就是皮影，偶呢就是木偶，都叫傀儡。这次的画皮当中呢，会有皮影和木偶，作为一个表演形式，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的视觉效果， 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木偶戏加上 皮影戏 共同的一个组合， 对， 但是中间呢会穿插一些特别有趣的视频的这种感觉的效果，就像我们说 3D 的感觉哈，是吧，是这种感觉吧，然后呢同时还会有一些音乐的配合，而且呢其实这个影偶剧我第一次听说它也可以带语言是吧，就是有语言的表演也有哑剧的表演。 皮影戏一般动物戏我们知道的常听的就是鹤与龟，十分钟的短剧，是无语言的，其他的皮影戏呢无语言呢 比较少， 比较少。 这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影偶剧的概念哈，大家可能一开始对影偶剧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那其实说到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画皮也挺特别的，我刚刚也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说到了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听到的画皮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的印象。那这次我们要用影偶剧来展现画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用影偶剧它首先我们平常看到的影偶剧都是以玩乐为主哈，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啊，视觉效果比较好，但是讲故事这方面我觉得是弱一点哈。那今天我们要带来这个影偶剧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啊，我们觉得有必要请一下这个编剧王琦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呢。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故事通过皮影的形式讲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舞台剧它都是立体的三维的，我可以通过动作然后舞台的场面调度去表达一个意思，它相对来说是准确的，但是当它换到皮影这个界面上之后呢，它就变成二维的了，它就等于说我们从一个三维的一个动作降维到一个二维的动作当中去，它产生这个降维其实就对这个动作的旨意就产生了很多的困难性。所以我们在去做这个编剧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这版画皮跟原来的蒲松龄那个画皮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再是去说强调于他的这种经验或者是猎奇，我们是强调他的这种家庭的这种温馨，然后同时我们加上了一些很有趣味的新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着重是强调怎么样用一个二维的肢体去把这个故事的起承转合给讲清楚。 这就是说其实我刚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画皮可能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故事还不大一样，虽然它叫画皮，但是这个画皮非彼画皮哈，此画皮非彼画皮。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画皮，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制作人韩池老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韩非子这个剧社应该说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会非常熟悉老爷子啊，就是韩池老师和这个韩青老师的父亲哈，就是一直传承了这个影偶剧啊，皮偶戏是吧，或者是木偶戏，这个对这个非遗的传承人。然后呢我们这次之前来我们演群会当中也介绍过，就是每次有一些新的剧要出现哈，就要来介绍一下剧情啊什么。这次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画皮呢，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因为其实讲故事还是挺难的，用这样一种形式。 首先呢，这就是我们之前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部鬼戏，最开始是画皮，这个确实是因为韩非子剧社然后推出了一个系列的鬼戏三部曲，那么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2009年跟法国导演合作了一部《灯关幽幽鬼》，那么之后呢，因为本身就是皮影他比较就是擅长神鬼类和玄幻类的这样的这种题材。那么本身我们也就是鬼戏也是一直我们韩非子剧社主推的这种题材，这个戏呢确实是2017年就是 北京艺术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 哦、 最早的这个版本实际上是我父亲写了一个戏曲的一个版本。 嗯， 那么我们就是一直在考虑，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剧本重新要创作一下， 嗯， 那么融入一些新鲜的理念，所以我们就是又搭建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创作班底。 哦， 那么王琦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就是编剧主创之一，嗯、 就是青春版的影偶戏话题、啊，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希望、哦。就是讲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话题 哦、嗯，所以就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形式哈，把年轻人的创意都放进去。 是， 因为其实传说魔幻更容易展现这个皮偶特别有意思的一部分哈。那想问问这个编剧王琦、嗯、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这是第一部作品吗？ 是的，是我创作的影偶的第一部作品。 真的是第一部哈。 对 对。 你是90后吗？ 是的。 哦，那就是说、嗯、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特别兴奋、嗯、然后我觉得要做一个画皮，然后自己其实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嗯， 然后想了之后，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定版是七八稿了，我们之前开始的时候特别多，也有很多很大胆的一些想法放出来、嗯、想把有点类似于说类似于做想做成好莱坞或者动画片那样子的。然后我们在打磨过程中，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对于画皮的一个理解相对来说比较浅薄，就是我以为是那样子的他就可以做到。 嗯， 就我觉得都是二维的，那么动画片是不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同样是二维的这个皮影他也可以做到。 嗯， 所以我的很多的场景的设置，然后很多情节的构思都有点类似于好莱坞的编剧手法那样去做、 嗯、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制作人，他们都很支持我们、 嗯、 就是你们先想，就是你先想好之后我再来去考虑我能不能做得到，就是要感谢韩星老师、 嗯、 就以至于到我们第三版几乎都是要定下来要做成一个好莱坞长篇动画的这种感觉之后，韩星老师说我们这个构思有几个问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很清楚的去认知皮影是怎么去讲故事。 哦， 因为你在做好莱坞动画片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转场或者很多大的场面、 嗯、 很多镜头的语言可以运用到进去，但是如果当我们到了皮影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它的影窗是固定的，然后它的人物的肢体动作相对来说是只是平面的，而且它都不能正面去展示的情况下、 嗯、 我们的一些情节和故事它无法能很好的诠释出来。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继续再跟导演磨合，然后又不希望把自己原来最开始想要那些构思全部抛弃掉、 嗯、 然后就等于说是做一个磨合的版本，然后现在变成现在的样子。 哇，那就是说这个过程还是经历了很多反反复复的修改呀、 嗯、 磨合呀。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嗯、因为这一次就是整个的这个主创团队大家能看到非常年轻、 嗯、对， 当时我为什么就是要启用这么多的年轻人、 嗯、 就是想让就是当下的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有希望的、 嗯、 一个在从事影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哦、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应该是国内 最年轻的 一个团队。 嗯，也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嗯、我们都知道影偶剧呢，如果它能够给观众呈现一些传统的这种桥段呀故事，都会是像老爷子这个年纪的哈，就是而且去看的人也是偏大年龄一些的。 对对对， 所以你说这么年轻的90后来创作的这个影偶戏，相当于就是他们眼中的影偶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是 非常值得去关注。 对， 其实刚刚说到的是这个画皮哈，就是大家也通过这个编剧王琦了解到了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啊，然后前前后经过什么样的一些经历。这我就挺想问问90后的其中扮演小狐狸的这个叫刘美辰，美辰啊，美辰你今年多大呀？ 我97，今年21。 21岁哈。 21。 这部戏也是你的第一部戏吗？啊，这部戏是你的第一部戏吗？ 这部戏是这样。其实美辰这样跨界的表演已经算是第二部。 哦、 去年剧社推的水漫金山。 哦。 也是美辰加入这个团队，然后负责主要的一些皮影的这个表演部分。 嗯。这次呢也是皮影的表演部分。这次演的是小狐狸是吧？这个小狐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比较喜欢他哪些方面的特质？性格当中 特质？ 就 我就按剧中的那个角色来说，就是他的一些特质很、嗯、 很单纯，有的时候很善良。在最后那个剧中最后的话，他是很善良，很有，并不是说动物有他的这些动物的一些很凶狠的这种角色来说， 对，可能在我们印象当中的狐狸啊，就是古代这个很多传说当中的狐狸都是负面形象多一些哈，就是基本都是属于这个心眼特别多，然后很滑稽，然后呢又是那种妖魔鬼怪的感觉。这次狐狸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狐狸哈， 对，很不一样。 我觉得王琦先介绍一下哈，到底这讲的是小狐狸的怎样的一个过程哈，是不是叫做小狐狸遇险记啊？ 现在几乎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在定的时候就把它就从原来那个版本当中完全抽离出来，还是讲人和狐狸之间的一个感情，但是这种感情的话，我们觉得真正的爱它肯定是可以超越一切的，然后并不一定是非要说是因为某种利益关系或者怎么样我们才会去爱某一个人，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相遇了，所以我们之间有了某种感情的联系。那么这个小狐狸在这个剧中也是这样，当他从他原来的生活当中穿越到现代生活当中，他处于一个特别困境的时候，他无依无靠，然后他对这个茫然的世界也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的时候，他这时候遇到可以帮助他的这个人。 这个就产生了感情。 对， 哇，真的是一段很浪漫的穿越爱情故事哈。 也不能算是爱情故事，因为这个我们给他设置的这个画师是一个女性角色。就等于说这个小狐狸和这个女性之间这种感情，我们去慢慢去淡化了他原来故事当中那种猎奇的和情艳的那种情分。我们就是想把这种感情抽离一下。就是那可以算得上是提纯吧。就是因为爱，只有这种爱的情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跟其他的利益没有关系。 非常有真善美的啊，很温暖的一个剧情哈。再问问这个饰演其中另外一个小狐狸的海星老师啊，大家可能听了有点晕啊，怎么两个小狐狸扮演者啊？海星老师介绍一下吧。 那个刚才那个美辰演的是皮影的狐狸，我是演那个木偶的狐狸。因为那个剧情它当中前一幕的时候，它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穿越到现代呢，我们就借用这个舞台前面这块呢是空间，把它穿越到木偶到空间，到木偶空间呢，我的木偶呢是看着皮影里面发生的一切的事物。 就是说其实是木偶跟皮影同台来演出，但是呢可能他俩是两个空间，两个空间，其中有一个是看着那个空间的，他在做一些事情，经历一些事情啊，这个感觉还是挺特别挺创新的，相当于一个舞台上展现的是两个空间的事情。 对 啊，我觉得在我们平常的话剧演出当中，舞台剧当中都是一个很创新的模式，何况在这么传统的影偶剧当中，这个模式难不难呀？这个谁来说说？要不制作人韩石老师来说说吧。 肯定会有难度。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创新。我可以说，我们回到2004年，就是韩非子剧社其实一直在力图传统走向当代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其实2004年的时候，是我们做了一个第一部的一个就是皮影跟木偶跨界的这样的一个戏，但是当时还没有跨界的这种概念。是做了一个小猫种鱼的这样的一个戏。那么小猫种鱼这个都是我们小学课本的一个课本剧。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戏里面就是水里的戏，小猫钓鱼水里的戏，那么全部是用皮影来呈现。那么老爷爷种地收获玉米，整个这一块的表演是用木偶。那么当时这个戏其实是2004年唐山做了一个国际的展演，那么就是我们民营作为民营剧团然后受邀过去，当时我们就带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说在整个参演的这些都是官方的院团，确实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创作，哎，让他们眼前一亮。那么也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撒下了一个种子，就在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然后逐渐的就是考虑这样的两种方式是否能在舞台未来的我们的创新舞台能有所尝试。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 不是所有的团都能这样跨界的。 没错， 因为在国内皮影团的演员只是操作皮影，木偶剧团的演员只是操作木偶， 嗯， 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虽然他们同属于傀儡戏， 嗯，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我们同时掌握了两种不同的表现艺术形式，嗯，所以我们做戏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剧团所有演职人员还有我们的艺术特色， 嗯， 那么我们考量对这个戏对这个剧社未来的发展还有艺术定位。 嗯，哇，我突然觉得真的很值得期待的一部戏。为什么？其实我们平常说非遗，木偶戏算是，皮影戏也算是哈， 是， 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单一的表演形式在舞台当中， 嗯， 这一次是两个艺术形式碰撞，然后在同一个舞台上去展示，而且其实它是魔幻题材的嘛， 嗯， 所以它有一个其实是相当于韩信老师演的是那个魔幻题材的那个影子，嗯，是吧，嗯，然后呢这个美辰演的就是现实版的那个小狐狸哈，嗯，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神奇的， 嗯， 我觉得去看现场的感觉也会特别的炫啊，现场的一个效果， 嗯， 是吧。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戏其实还是挺难去呈现的，是吧，因为它对这个装置啊，我们都知道动手的东西嘛，所以它对装置对舞台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啊。 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戏我们其实是整个我们做了几部戏以后， 嗯， 其实难度是最大的一部。 嗯，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这部戏整个是应该国内的第一部， 嗯， 有完整叙事的一个无语言的一个就是影偶剧， 哦，嗯， 然后 无语言就是说没有台词， 没有 语言， 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一句台词，哦，然后靠那个我们的表演，靠音乐， 嗯， 靠舞美来叙事。 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 我觉得一会儿下半时段啊，得问问韩信老师啊， 嗯， 就是怎么样去在无语言的状态下去讲故事，因为大家会觉得一看到这个皮影戏，一看到这个木偶戏，就看这个小人特别有意思啊，他就其实关注的还是他的形式， 对 内容其实并没有特别熟悉啊，而且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属于带语言的去诠释它，那就帮助了表演嘛，那这次我们纯自然的表演，哇，我很期待啊。所以咱们下半时段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影偶剧画皮，它这个是演出时间，韩老师说一下。 我们这个戏的演出时间是2018年4月29号、30号、5月1、2、3，7点半在龙福剧场。 好，龙福剧场哈，我们下半时段马上回来来再揭秘一下哈，这部影偶剧画皮幕后的故事。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跟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老婆，这周末能陪我去看爷们儿吗？ 看爷们儿，老公你 想什么呢？我说的是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有歌有舞有包袱，好听好看又好玩。 嗨，开心麻花呀，不早说，买票去！3月29日至5月1日，《爷们儿》地质礼堂爆笑来袭，官网购票还有第二张50，周二场买一赠一等优惠惊喜，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快乐很简单，87.6。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2018年4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将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中外展商交流交易，孵化创投项目，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以专业的姿态期待您的光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不明你唱惊喜，坐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当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专吃人心的女恶鬼变成了善良温暖的小狐狸，会带给我们怎样新的感觉呢？当皮影戏遇到人偶戏，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4月29号，龙福剧场影偶剧《画皮》，带你换个角度看世界。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带你认识史上最温情的画皮。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平常主持故事广播节目主持多了哈，今天来跟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做个直播。那其实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影偶剧《画皮》。哎，说到这个《画皮》，刚刚其实我们上半时段已经有请几位嘉宾聊到了啊，这个《画皮》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内容？那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哈，这个《画皮》在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首先请出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这部影偶剧《画皮》的制作人韩池老师，欢迎韩老师。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影偶剧《画皮》的导演主演韩星老师，欢迎韩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影偶剧《画皮》的编剧王琦，欢迎王琦。 嗨，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饰演小狐狸的皮影演员刘美辰，欢迎美辰。 好，大家好。 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画皮，我就有一种感觉，其实它里边涉及到的内容特别多，而且又是没有语言的讲故事，那么这个该怎么去演啊？这个演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我们先请韩星老师聊聊吧，有没有压力啊？怎么想到无语言来做这样一个纯粹的影偶剧？ 这个无语言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挖了一坑， 对，可以，真的可以这样 挖了一坑。为什么要挖这个坑呢？ 因为我的感觉是，这个皮影戏啊，它本身就是肢体的组装，最后呢，通过我们的手去把它表演出来。所以呢，以前的都是在说故事，不是在演故事。所以这次呢，我想通过皮影，能不能把这个故事来说清楚，来表演清楚。所以呢，这次呢，包括我在给他们排戏之前，先给他们做的是形体训练，包括形体，我对这个事物，比如我的喜怒哀乐， 对于人的表演来说呢是很容易的，对于皮影来说，我们要有相应的物体或者是人物， 嗯， 我们通过一件事情才能通过皮影做他一些动作，才能体现出来他的喜怒哀乐。比如小狐狸，我们生活当中观察动物的时候，比如小狐狸或者是小猫小狗特别高兴的时候，它见到主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尾巴它的脚，可能它的身体部位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观察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细节就是说我们比如表演这小狐狸，我就会上那个电视啊或者网搜集一些动物之间跟人产生的一个关系， 哦， 比如这个动物那个见到主人以后，或者离开主人的一些心理状态和变化，包括他见到人，这个小狐狸刚到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他遇见这些人，他是产生一种害怕不知所措的一种表现，心理状态， 对， 怎么去做。所以呢我在这个在平时排练当中呢会选择很多的动作去让演员来去表现出来，最后呢我们会再去从这些动作当中去挑一些精准的动作把它提取出来。 哇，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 大的一般会做到三十多个，最后呢可能 30多个， 对，三十多个可能提取的就是那么三四个，三四个转换的一种情绪，情绪到这个情绪的转变，比如害怕，我到害怕之后呢，我发现跟这个人呢不怕的时候又是一种转变，所以呢我们会通过几种情绪的连接啊，这样的表演。 其实刚刚听韩老师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个印象啊，就是这个影偶剧真的要比单纯的皮影戏或者木偶戏更难上加难，而且大家觉得去看的话会看到很多细节的表演啊，这种表演是传统当中的创新。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在我们的刚刚片花当中说到了，北京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视频直播，大家今天非常有福气啊，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舞台上呢都是各位老师手中的这个木偶或皮影啊，很难看到真容。那今天其实我们通过视频直播可以看看，就是在这些特别活灵活现的这个皮影啊，这个木偶后边的这些老师到底长什么样啊。今天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这个直播 APP 看到我们各位老师的真容啊。那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剧，其实这里边涉及到的木偶涉及到了皮影元素还是蛮多的，还有魔幻题材，还要展现神话色彩。那其实挺想问问韩驰老师的，那对这个舞台的要求是不是特别高，我们要怎么去搭建这个舞台？ 首先这个舞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舞台大概有高是3米，长是5米，其实也是打破了一般传统的意义上的那种小舞台，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在舞美上做了大量的这个突破，然后那个我们这一次是全景动画绘画的这种方式，整场景铺 全景绘画动画，那就是说其实用动画的方式展现他绘画的每一笔的那个神态的感觉吗？ 不是，是这样，可能我刚才没表述清楚，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皮影的这个布景要么就是一棵树， 对， 要么是一桌一椅， 对对对， 它所有的这个道具，第一它是平面的，它没有任何的纵深，它也没有任何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视角上或者有突破二维，基本上 不够立体，就是一个平面， 不够立体。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是英国。一直在英国那个竹马剧团然后设计动画的他叫凯因，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么去年其实水漫金山也是一直在合作尝试一些在舞美层面上的这些设计和创新，所以这一次是整个荧幕全部是铺了布景， 整个荧幕铺了布景， 就相当于是一场布景就是一个荧幕那样， 哇， 整场铺。然后那么我们的、这个、 它是多长时间变化一次呢？ 我们这个戏一共是8场戏，八场， 那就是8个主题，哇，那我觉得大家 会很期待啊，这个和我们传统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打破了。其实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哈，刚聊了这么多银偶剧画皮，大家可能感受到了这个我们传统当中的想法简直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势必会这个说到创新这个话题，非遗说到创新这个路程，这个得需要多久，是不是很漫长？ 我觉得还是蛮艰难的。实际上98年，然后那个我父亲带着我跟我的弟弟然后来北京，当时就是那一个契机嘛，央视做了一个活动，我父亲就觉得这个做传统文化要在北京发展，于是就这样我的弟弟跟我就被我的父亲留在北京，也就是从98年我开始了这个银偶的这个 生涯 创业吧、我觉得可以是那样。一开始真的算是北漂，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比美辰这个暴露年龄了、比美辰略微大一点点、大一点点。然后我就是开始，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谈不上创新，二十年前对于我来说 传承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只是有一些技术而已。那么到了北京以后，其实面临的是你如何去经营一个团，还有就是你的艺术定位，你去如何去定位。所以二十年，那么就是大家最近陆续这几年看到我们推出的这个作品，能逐渐看到很清晰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位。那么就是做跨界，做创新。 其实我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哈、就是尤其问到韩星老师和韩池老师啊、两位都是韩老先生的这个子女哈、而且是传承了子承父业女承父业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全家人都在为这个皮影和这个木偶戏叫银偶剧哈、为他们的创新应该说是倾尽全力。那其实我们也挺想问问两位的，都是年轻人，当年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梦想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小时候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像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才喜欢的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哈、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去传承的时候、是喜欢的感觉呢，还是觉得哎呀父亲让我做这件事儿，那我就硬着头皮去学吧，什么样的感受？韩老师，韩池老师先说。 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我父亲是92年，其实是这个剧社韩非子剧社是91年年底筹备的。那么92年正式成立，当时其实这个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父亲也是做媒体做新闻的、然后他是偶然的一个契机采访了一个老艺人，然后就是特别的喜欢皮影。当时的那个初衷还是我父亲也是采访老艺人，他们就是说这个皮影当时很没落嘛，也不受重视。我父亲一开始是想报道他们，最后报道着就他自己就开始喜欢， 就爱上了这样一个 艺术形式。 喜欢皮影 以后他开始资助这老艺人， 自己掏腰包。 对、 哦、 当时是92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养了一个戏班，是十几个人的一个戏班、全部都是老艺人。我父亲给他们经费，后来就是当时双城有一个倒闭的一个少年宫，其实就是像电影院的那样的一个场所、有剧场，就把那个场地给承包了。老艺人可以在那儿活动，就这样就是那是最原始的当时的一个班底。我弟弟我们两个当时很小，十几岁，其实谈不到什么喜欢，但是我们大概有6年的时间是跟这些老艺人生活在一起。然后那些老艺人其实他特别的想教我们、总是在说，他说那个你们一定要学呀，然后还对我对跟我爸说妃子，他说你的两个孩子一定要培养出来、因为确实是皮影没有任何的年轻人就是愿意学，更没有什么父母就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学。 对，因为首先他也没有市场，不是说这个 没有市场， 对，他不是说 谈不到任何的发展。 没错，你将来找工作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安稳的工作啊，完全就是一种业余爱好哈。 是， 所以问问韩星老师啊，当时这个父亲让你学这个皮影戏的时候，学这个木偶戏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太土了 啊，太土了。 这个刚到北京时候，人家问我做什么？哎呦，我说这皮影戏就别说了吧。因为我之前还之前跳过一段时间的舞。我问我干嘛，我说什么都做吧。 然后当时心里是不是也挺心虚的，不想跟人说，哎呀别人觉得哎你怎么学这个好土啊。 这个还真的是这个就确实是真实的心理。就是来了北京以后，其实做这一行也 有就是想完成我爸的梦想， 嗯， 想完成他的梦想，但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从内心当中就是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不会像现在很自信说我是做皮影的，就是人家都会觉得那是没有发展，都是一群老艺人，那你怎么会做这个， 嗯， 就你很难去解答， 尤其是一个年轻人，啊， 对，是的是的。 当年在北京电台做了一期节目，就是也是资助的一个， 嗯， 说你们回家吧，你这个不是在这块干的怎么样的， 嗯，对， 想着说干就干吧，完了后来之后这个这么多年反正也做，当时也就是不愿意， 嗯， 不愿意做。 那后来是怎样从不愿意又喜欢上这个东西，然 后 成为终身职业呢？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接触了木偶，接触了木偶，我就后来学习这个木偶剧的表演， 嗯， 加上制作，就相当于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拿着木偶去养那皮影， 嗯 嗯， 养皮影，做着做着吧，就发现有想法了，有想法的话那就是带着皮影一起做吧，就相当于其实都是不是说谁养谁，这两种傀儡艺术呢，就是说还是我们的能力， 嗯， 我的能力有限，没有想到找一个方法去让皮影去怎么突破一下， 对，去创新， 对对对对， 去有一种喜闻乐见让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不是皮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哦， 是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它做好。 其实它是一个很美的艺术，或者说这个艺术是变幻万千的， 对， 你完全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玩， 没错， 哦，嗯，就像我们现在说看电影当中的 3D 效果一样，其实在舞台上我们看皮影现在的效果也能达到这种特别惟妙惟肖的感觉哈。因为我其实看过我们的一些这个剧照，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印象当中的皮影应该是那种一个颜色的那个皮影，因为它是用驴皮做的， 嗯， 是吧，所以我感觉它的颜色应该是很单一的，然后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色彩， 嗯， 但是咱们这个皮影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觉得它那个制作皮影啊都是一种非遗的传承，就颜色我估计一个颜色就一个皮影的颜色它就有上十种二十种，就很绚烂，像画花一样， 对， 嗯， 可以那样，因为以前那个皮影是颜色看出来就是红是红绿是绿， 嗯，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是眼界呢，现在看电影这么多的好看的大片是吧， 嗯， 你像皮影再拿之前那种颜色来说呢，视觉感冲击力也不够， 嗯， 所以这次我做这画皮主要是想一个是舞美这块， 嗯， 就是灯光这块的变化， 哦， 皮影舞台后面灯光的变化，再一种呢就是说彻底底的我们要把这个皮影通过我们皮影演员来模仿人物更细节化的表演， 嗯， 达到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演出。 嗯，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这个皮影是你所不知道的， 对， 你所并不了解的，当你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能沉浸其中，哇，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艺术殿堂啊，这是这个影偶剧画皮哈，啊，我觉得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再听听这个另外两位哈，啊，先说说美辰吧。美辰演的这个小狐狸，虽然说他是动手的这门艺术哈，啊，但是作为演员来说，动手，因为刚刚其实韩星老师也介绍到了，它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就是光这个画片是吧，就30多种是吧，动作。 对，设计当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情绪点，比如疼痛感啊，就是说可能他得找方法呀，啊 嗯， 可能得做多少种动作。 嗯， 我们来看到底哪个动作适合这个。 嗯，那美辰，你看你是演的是木偶这个角色是吧？也是皮影，也是皮影的这个角色。那你演皮影这个角色，那他的这个动作变化呀，这种细节该怎么去把握？从中有压力吗？ 压力还是有的， 嗯， 因为皮影的动作你做你可以练习到这个程度之后，观众是可以看到你这个是做这个动作是看是笑还是或者是说别的什么， 就是喜怒哀乐可以通过你的这个练习看出来，一目了然。 对，只是说这个动作， 哦， 但是说还是要让观众融入到你表演的这个情节里面， 嗯， 就像韩星老师经常跟我们说，说你得情绪，你的情绪要融入到皮影 这个上面。 哦，就是说你的表演不只是你在用手，就是面无表情的，其实你需要用你，就像我们平常演话剧也是这样哈，就你要把你跟这个角色一定要是融合到一起，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或者有感觉的啊，有感情的这样一个皮影。嗯， 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用身体来代皮影。 哦， 手呢只是我们做一个支撑物件的一个方法，真正的表演出来呢，是靠我们身体的一些转变，来达到一些呼吸，比如这皮影，就是说，因为我拿着皮影以后呢，它是有呼吸的。所以我当时就开玩笑问他们的时候，我说皮影人不动手不动，皮影能不能动？ 哦，人不动手不动，皮影能不能动？这我的答案是不能动，其实是可以动的，是吗？ 因为皮影在你手上的时候， 在 你手上的时候，当你不会去细想这个问题，当你要静下来想的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你自己呼吸的时候，皮影已经在动。 哦，就是用你的呼吸， 对， 来带这个皮影， 对 他的表演，哇，好神奇！ 所有的这个动作呢，也是靠身体的一个表现。 哦， 所以手的力量呢，只是产生一部分。所以什么叫傀儡呢？我们用手来操作它，只是一方面。假如话我们用力过大的话，它就真成傀儡了。 嗯， 所以我们要放松它， 让它活起来。 对，让肢体各方面活起来。 嗯， 来通过我们的呼吸，再经过我们的情绪的转换，这样演出来的人物形象，更能生动。 所以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生硬的木偶或皮影，但其实它是有灵魂的。其实我们这些演员是把灵魂赋予到这个小东西上面哈，让它展现出了百年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哈，很期待。那其实还挺想问问这个韩池老师的，应该说每年韩非子剧社都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就是影偶剧啊，去年的水漫金山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今年又是画皮，那你这个，而且我感觉到每年的这个特色都是一些传统的段子和桥段啊，然后呢来展现一些创新，那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希望有哪些特别的创意。 未来现在我们可能会着手做一部龙的题材的戏。 哦， 对，然后我们未来可能也会跟不同的国外的这个团队来进行合作。希望在艺术的这个层面上有更大的这个突破。 那就是说每一次都是要让自己， 我觉得挑战自己， 对， 是 真的是超越挑战，甚至有些时候把自己逼到了极限。这个韩老师说说，有没有压力最大的时候？ 有 睡不着的时候吗？ 经常会睡着睡觉，突然就坐下了。 哦， 哎呦，这块怎么弄啊？过不去，完了，在解决这问题的时候，那面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每到时候，就是这问题就是永远都会出现。其实到现在也是有问题，有问题呢，就是说我会慢慢找方法，其实还有方法解决，只是现在，我的智慧还不够，慢慢的在这个表演当中慢慢找方法吧。 其实我听韩老师，我在韩老师对面啊，我听他聊这些的时候，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一种特别亮的那种光亮啊，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实现梦想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沉浸其中，你真的热爱它，你就会用你的智慧去创新创意，把更多美的画面，更多好的东西带给大家。所以其实我们去现场看的不只是表演，而其实是我们这些在幕后传承了这么多年的这些皮影的爱好者或者他的从业者，他们的智慧的火花，他们的展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向这些辛勤工作的这个应该说是传承者吧致敬。那说到了这么多，挺想问问王琦的，作为编剧，这是你的第一部影偶剧啊，你觉得跟你平常的编剧有怎样的不同之处？ 就是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细想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的感悟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跟导演较劲的过程当中慢慢感受到的。因为他作为木偶还好，因为木偶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木偶演前场戏的时候，我可以按照之前的一些舞台的编剧原则我去写作它，然后到了皮影的时候 它是变成一个二维的之后，它只能是侧面的形象。 哦、 那么有很多动作的话和我原本设想的一些舞台调度在这个影窗里面它没法实现。 嗯， 它这样的话只能是从上场下场这样来回这样切换和进入。那么我的在设定这些剧情的时候还有情节的时候，就要避免说这个舞台上的调度要让它往深处走或者是怎样，尽量的是保持它的这些行动性上是二维的。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应导演的要求之后又把这个语言拿掉了、 哦、 这样对编剧的 对导演给你挖了一个坑。 对， 你恨他吗？ 原来 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有冤报怨有仇报仇、啊、 因为原来前几个版本都是有语言的， 从一开始是一个戏曲的版本、 哦、 然后最后一点点改的最后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天哪太大胆了。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好、 嗯、 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肯定是有难度、 嗯、 但是这种难度实际上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嗯、 和探索的一个过程。 其实编剧应该感谢我才对。为什么我把你要说的话全都给体验了、 嗯、不是一开始不理解，现在好一点、嗯、现在觉得我是觉得 好点了 就是从整个舞台形式呈现上、嗯、对于皮影的这个艺术性来说，我觉得如果能用动作你去解释的就尽量不要去用台词、嗯、在舞台上也一样，就是包括我们戏剧一直强调的就是动作性、 嗯、 舞台的这个本论我们在强调它的动作性，同时我们说台词也是它动作性一部分、 嗯、 但如果我们这个编剧能够通过一个动作把那么大的情节点全都融入进去，那只能说明这个编剧他更高一筹。所以我也要感谢韩星老师这样的一个要求磨练了我的这个编剧能力吧。 画面感谢。 对就是以后都有动作说。嗯， 其实我的感受是我觉得韩星老师做剧呢叫什么叫做有六个字叫做不疯魔不成活。 嗯， 就他还是一个特别的追求极致的一个艺术家哈，就他特别希望就是我能够纯粹的去展现这门艺术，而不是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辅助他展现，因为这样他的生命力才会更加顽强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看起来很传统的玩意儿，通过我们这个韩非子剧社这些这个艺术从业者们或者这些老师们他们的努力哈变得很潮，所以我也很期待啊，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影偶剧。从此呢，影偶剧其实它也变成了一个让年轻人喜欢的玩意儿。 是， 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一些90后的观众来看啊。 其实我们去年在国画演出的那几场《水漫金山》，场场爆满。 哦， 而且说实话真的全都是年轻的观众。 嗯， 我觉得首先作为我就很欣慰，因为大部分咱们都知道看那些传统的那些表演。 嗯，其实我觉得哎呀今天有很多要聊的，但是时间就要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果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秒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